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大家好，我是鬱敏，我現在要在這裡宣布關於鬱敏在 MyRadio 的節目直播和重溫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節目包括鬱敏踩場、鬱敏踢爆、鬱敏回客室，都會在我的 Facebook 戶口度直播，亦都會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直播。新的加多一個就是 YouTube 黃鬱敏頻道都可以看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鬱敏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鬱敏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鬱敏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鬱敏 YouTube 頻道。My Radio 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到个星期五晚啦，本土最前线啦，今晚有我法国佬张家显同阿成哥啊，成哥 你好， 系多谢啊，今晚又过嚟帮手， 好啦，早做啲宣传先， 系啊， 鬱敏棟篤串2019，我讲故我在 ，I'm still here， 嗯， 年初五初六只演两场，咁啊订票方法咧就系、是、网上购票咧就系、是。premier.hongkongticketing.com， 即是呢個快達票就不要搞錯了第二度咯。咁、 嗯、 查詢電話就24673088，咁票價分三種啦。咁自己有就梗係988啦。咁有688同埋388三種嘅。咁、 嗯、 年初五、年初六，即係2019年2月9號星期六同埋10號嘅星期日，夜晚8點。在呢個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啊 ，Round Two 嗰度，咁啊呢個自己一定唔會錯過噶啦。 啊，咁啊記得買飛啊，要咁啊想聽啊鬱敏，即係啊鬱敏都講下有啲啊節目同埋做呢個現場係唔同嘅，咁你哋要過嚟睇睇啊鬱敏 點樣 I'm still here 咧？ 啊點樣 I'm still here？ 有啲乜嘢節目唔講，咁啊會喺啊留翻棟篤。串先至嚟講咧，咁樣啊，咁啊，大家支持一下要嚇。咁今晚成哥啊上嚟幫拖，咁啊有單咧都想講下，因為我哋呢啲屌餵食慣嘅人咧都要關心一下呢、這個。 咁啊，法國佬，你平時有冇買餸啊？ 有啊，我有，我好撚講究添啊！我 發覺呢兩日好撚你氣咧。 我而家呢兩日冇買餸啊！你發覺啲乜嘢先？你買 咁啊，真係我聽啲女人講啊，邊有好撚你氣喎？ 點啊？你氣法？ 啲豬肉咧 啊！ 即系差唔多系50%到啦， 贵咗， 贵咗，即系廿几蚊。而家讲下开口，一开口啊40， 即系已经直接影响紧啦，依家系嘛？ 有噶，因为呢啲嘢好似即系打风咁啫嘛，无论影唔影响都好多浪定价先啊嘛。希望第时喂，如果真系有咩事咁啊，而家攞定先啦， 啊， 即系而家执定先啦。咁啊，讲翻我哋而家即系讲翻呢个非洲猪瘟呢个问题。 系啊，嗱。咁啊，內地咧，依家咧就依家同呢個咧東北三省快速一路咧，依個非洲豬瘟嘅南下，依家去到珠海啦。咁其實咧，點解呢一個豬瘟咧即係傳染得咁快咧？因為咧，佢本身咧，佢可以潛伏喺大自然嗰個時間好耐啊，可以。 同埋係冇疫苗嘅，同埋豬嘅傳染率，如果一中咧，死亡率係100%， 100%， 即係死鳩緊， 死緊，所以。依家就好，即系依家有好多豬就屌就係死，即系大陸就最多依家依啲新聞啦。 即系啲鄰國係一個環保國家嚟噶嘛？ 嗱你講 冇嘥嘢噶嘛？ 我又禮貌啲，我又講神州嘅，屌你啦！神州係出曬名噶啦，啲豬死咗點會攞去抌嘅啫？ 我覺得呢個世界冇乜地方環保得過嗰度噶啦，啲食得唔食得嘅嘢都會循環再用嘅。 喂，咁即係話當然啦。喂，你如果你講緊非洲豬瘟，佢直接依家係影響到我哋把口個問題噶嘛，大佬？喂！你覺得話喂唔怕啦，非洲豬瘟都話唔會傳染人咯，屌大佬！喂，如果嗰只豬係發瘟死嘅，你食唔撚食先？首先，我咁同你講， 唔係就係話因為上面好環保咯，佢哋點樣整啲肉啦？佢唔會新鮮。 唔係答咗我先。首先，喂，如果嗰只豬你明知佢係病撚死，然後佢先劏嘅， 咁你講到明知啊，咁你食嗰個係傻噶啦。 咁咪咯，咁好啦。喂，依家喂， 而家問題係佢做呢啲嘢嘅人係唔會俾你明知而做噶嘛？ 咁但係你知係一定會發生噶嘛？ 係啦，因為佢環保嘛。 屌你老，依家都唔知，屌遲下都唔係遲下啦，依家都考慮緊食唔食臘腸好啦。 你喺呢啲係高風險食物嚟嘅，尤其是嗰啲無名無份嗰啲，你唔知喺邊度嚟喺街邊檔嗰啲臘腸臘肉咧，大家就執生啦。 冇啦，真係我依家都開始都諗住少啲食。 即係整個喂，有時秋風起啊，整個臘尾飯咧，大家諗諗啦，嗰啲又唔知喺邊度嚟嘅。嚇！依家嗰啲以前我哋食嗰啲金谷園啊，嗰啲都冇啦，係咪？ 啊！ 即係依家嗰啲街邊檔又會有臘腸賣，佢真係可以猛嗌搬家攞落嚟。 但係又唔撚知喺邊度整嘅喎， 真係唔知喺邊度嚟嘅喎。 元朗有冇咁多地方整臘腸啊？嗱，我就喺 明華臘腸天然生曬嗰啲冇。 咁唔係啲名唔好亂咁提，元朗嗰啲係咪先天然生曬嗰啲？喂！ 咁啊，好興， 好撚明顯，即係好撚多都喺大陸做啦。 根據我哋嘅資料搜查咧，就係非洲豬瘟咧，就係唔會豬傳人，暫時 即未啦。我覺得就加個未啊，揾 未可以未有發現有個跡象係豬傳人。 啊， 咁咧就如果大家即係因為冇得叫大家避食豬肉噶嘛呢樣嘢， 冇噶啦。 因為好多食物嗰個製成品，你唔多唔少都涉及豬呢個成分噶。包括是狗糧啊、寵物那些全部都是的，就算是即食麵那些味粉都是有豬的成分在 這裡。是啊， 即如果要避到這樣的地步，大家就吃齋了，唯有 吃牛咯。喂，牛又爆緊這個碳脆 牛，咁有些地方真的沒有牛檔的，原來是很少的、啊、 即要大 的牛只取代不到豬的。 不是你咁你亞洲地區你吃豬好平常啫， 唔係豬肉喺肉，即係肉食量裏邊係一個好大。 你真係係有某啲國家、某啲宗教國家係少食豬啫。你係大鑊㗎，依家你咁樣爆個豬瘟。你首先啊，你唔講人傳人啦，你首先你養豬個成本都咩啦？你屌你老婆都貓屌閪咁嘈啦，今日買餸貴撚咗，冇咁嘈，即係嘈啦， 嘈嘢， 即係貓咁嘈啦，貓咁嘈啦，咁啦，大佬係咪先？ 即係如果講翻非洲豬瘟呢件事咧，就係、是、其實係好早之前發生嘅喎， 好耐啦。嗱，依家睇資料，你最喂你西班牙用咗30年時間去搞掂佢，即係平息呢一個豬瘟。 即係呢個世界係有一件事好耐之前發生，你係睇住佢一路惡化，係冇人可以阻止得到 嘅。 係 啊， 係啊。無論你幾牙刷幾， 依家有啲人講緊係有關全球暖化事啊！我係有冇有關全球暖化事啊？係咪先？屌你老味嚇！咁呢啲唔知啊！咁依家係爆咗幾廿年都搞， 係但係你喂，我哋因為呢個世界有個組織叫做世界衞生組織㗎，唔 係佢有關注嘅。 曾經有個話事人係大家都好熟嘅，佢唔食豬食雞㗎嘛。 哦。殺雞嗰、那個咩啊？ 嗰、那個叫做雞胗， 雞胗。嗰陣時就爆禽流感，嗰陣時佢又係 佢話佢日日食雞嗰、那個， 啊、 就冇話佢日日食豬。 嗰陣時嘅衞生福利局局長 係 咁，跟住轉咗去世貿嘅， 唔係世貿世衞， 唔係世衞噏錯咗，唔好意思啊，係啦。 咁咧。咁啊，佢雖然攞任啊，但係應該仲有影響力喺度噶嘛。咁我哋提過咧，世衞喺呢件事裏面咧，由2017年爆到而家，好似都幾 即係冇乜點樣關注啦。咁樣咁好啦。如果你話佢嗰陣時爆咧，都有睇過。咁但係咧，你大陸爆係今年8月開始爆啫嘛。 嗯，即係由俄羅斯一路去到大陸都好似。 如果你用今 八月開始爆世衛是沒有做過任何事的嘛。 但是這個世衛這個世衛主席怎樣來我們知道啊。 喂，你首先你中國你神州大地這麼大地方，你是不是應該要找些人員去監察他們檢疫的情況，或者去檢查，或者去做一個報告呢？至少行到都你沒有的，你現在屌你會屌亂狗咁嚟喎，依家你會為你安徽嗰啲豬，屌你咪喺非洲豬瘟死撚咗又可以屌你咪轉頭扮牛肉啊，攞個隔離屌你咪攞個隔離屎賣咁樣。 即係呢件事不得不令人懷疑，就同呢個食雞嘅唔食豬嘅有關係嘅喎。 係啊，你啱啱仲要俾共產黨定為咩？點啊？100個對中國最有貢獻定點樣啊？嗰、那個？ 100個對中國最有貢獻的人物 咯，啊，其中有4個香港人，有一個就是陳夢富富真，就是， 但是就奶完雞就奶豬，啊， 有 即都雞犬不寧，啊， 不是，那你現在你講到這樣，那 你陳夢富真有沒有在世衛那裡用你的影響力 很靜，啊， 去幫 去幫神州大地抽屎密冚這件事先？ 哦，即是你咁讲，你咁谂， 我 呢个都系一个好合理嘅推断。 我哋臭屎密冚，尤其是啲疫情啊嗰啲，你系有前科噶嘛，大陆，你大陆系有前科噶嘛，你沙士嗰阵时都系咁样，屌冚啊冚啊冚啊，死几捻多人啊！ 咁喺大陆，你话讲大陆咧，你所你口中嗰个神州大地咧，就所有食得嘅嘢、唔食得嘅嘢，都我谂你历史上都冇咩边样，冇乜边样嘢未爆过镬噶。 啊，咁 包括人畜。 咁嗰陣時食果子嚟出事，今次啲喂啲豬唔撚關事，啲豬啲屌食咗幾千年歷史噶啦嘛，我哋食豬咁屌你老味閪，咁樣你啲豬肉有事，咁你依家喂，咁你可能你世衛唔做嘢，會唔會係真係關陳夢富真事先？屌你老味，喂共產黨又咁撚錫佢， 即係嚟到我哋嗰飯啊！你話喂，除非我哋叫大家喂唔好食肉嘅啫，如果你係食肉嘅，你冇得避噶。 你冇得避啊！我點搞啫？唔通我下下去超級市場淨係買巴西豬啊？咁你爆下爆下都可能爆得到。 咁都唯有係咁嘅啫。如果係驚嘅就，咁，你去肉檔咪自己執生咯，睇見佢古靈精怪嘅。 點睇古靈精怪啫？你 啲顏色摸落去睇下有冇啲一撇一撇啊？ 你睇下鴨寮街有冇啲快速驗非洲豬瘟嗰啲機啦，平平地有冇啦？有啊，就 你發明喎，你係啊，嗱一聲整部翻嚟，係 咪先？ 冇呢啲嘢嘅喎。 咁你唔係點驗啫？好撚簡單，我再攞翻臘肉臘腸啦，屌佢食唔撚食啊！以後 唔係豬肉係一個通貨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咁你如果你個個唔食豬，即係唔係少咗人食豬，咁啲嘢自然就接咗去第二樣嘅啫。 哦， 即係嚟緊啲嘢一定會係，一定係生活好艱難噶啦。就算呢鑊嘢搞唔搞到人都好啦。這個生活一定艱難噶啦，嚟緊。所以2019都係難搞。 搞到人噶，大佬，你啲豬。屌你啲豬死咗，咁我當你非洲豬瘟唔會傳到人啦，我當你衰啫。喂，如果佢死咗一輪先至再攞嚟劏，咁點搞啊？ 係咪先？咁啊，死嘅動物咧就好快感染嘅。 啊，係啊。 以前有無數人都係因為食咗死動物死嘅啫。 啊，即係你要知道死唔係話即係你唔好捉自失喎，話屌搞撚錯，你劏豬一定要鋸撚咗佢放咗佢先劏，唔係嗰啲話 係 本身死咗之後先劏嗰啲。 係啦，即係你攤咗喺地下嗰啲，你好似喺元朗啲錦田咧，劈咗豬垃圾桶，冇人理㗎，喺垃圾桶。 大陸唔會啦， 大陸唔會，大陸呢頭撞嗰頭掘㗎嘛。 係啊， 好大規模咁去撞，就好大規模嗰掘嗰條片唔會拍出嚟嘅。 有啊，你依家唔係你唔止咩嘢啦，你講翻個大陸食品問題，依家屌你乜佢？佢依家係咁樣噶嘛？佢東北嗰邊嗰啲牛羊又爆緊炭疽啊嘛！咁嗰邊嗰啲牛羊咧死咗咧，就劏咗佢就扮豬肉攞個隔離院賣啊嘛！都話咁樣做啊嘛！你依家你屌你乜？你唔管你喂你世衞你唔管撚住佢，你明知啲啊？呢一個角度係咁樣處事噶嘛？ 唔係喺我哋呢個層面咧，就係，是，大家小心啦，都冇乜。你教唔教到大家點樣做啊？我就唔知啦。 唔係你依家你如果你咁講，又喺度屌，又喺度沙半推演啦。咁你咪喺檢疫啊，同埋監 你咪唯有相信 監管嗰度， 唯有係啊，相信專家咯， 係咪先？ 香港啊冇嘢多，盛產專家自己話自己。 喂，台灣佬同日本佬幾撚驚啊，大佬！台灣罰到幾撚重，你知唔知啊？ 100万台币啊，罚到即系最高刑罚可以依家。 仲有啊，香港好多好兴咧，就系、是、喺上面买送翻嚟嗰啲都唔知点嚟嘅。 屌你阿要大啦！ 不过嗰啲咧就，如果你爱惜屋企人嘅呢啲嘢就可以停。 冇人买送翻落嚟啊，香港啊，依家。 澳门多嘛？而家珠海跑嘛？ 系咩？ 嗯， 咁样啊，咁啊，咁啊， 因为澳门啊有一大半师奶都系喺珠海买送噶啦。 唔系你。咁都講，唔係你好可以一路都忽略咗香港仲有養豬業呢度？點解如果你講得都好似關心下香港養豬業，就依家仲有少？ 唔係嗰啲皮毛嚟嘅啫，嗰啲真係皮毛嚟嘅，佔嗰個總售量好少嘅啫， 啊， 差唔多係5%到嘅啫。 咁你 即係香港每日拖4000隻豬，咁啊香港其實每日可以供應嘅豬都係得幾百隻， 啊， 咁你話嗰幾百隻俾邊個食啫？ 食咁少嘅啫咩？原來？ 不是吃得少，一日吃4000隻， 一日吃4000隻， 一日4000隻， 哦，哇，你真 是，但是香港只可以供應到幾百隻， 哦， 那幾百隻誰吃？大部分人都是吃幾百隻以外那些， 喂，不是，那個數厲害，香港幾百隻供應， 是啊，都已經很努力了，因為香港的地價這麼貴，那些豬， 但係依家有啲，但係依家有啲假豬噶嘛， 假豬， 唔係假本地豬啊。即係攞落嚟香港養佢， 即係好似新移民咁。 係啊，養佢兩三個禮拜，係啲新移民，屌落嚟香港，佢老尾一攞到公屋，我辦香港。 七年佢哋係唔使落嚟，七日就變咗本地豬。係 啊，咁樣樣咯。係啊，咁樣樣咯，依家又。 咁咪除咗咪又係好似教主話齋，咪自求多福咯。 咁啊，仲撚大鑊啦，會變咗屌。 一定大鑊，大家要預定綁好安全帶 啊！ 咁呢個非洲豬瘟就真係睇下瘟到幾時㗎咋，希望佢快啲完。 你 不過我幾時完真係唔知喎，到佢有一日話完，你信唔信啊？ 嗱，咁咪驗到噶嘛？ 咁咪正常啊？咪即係大家要即係都係執生啦。 咁又唔可以一句執生了事嘅，成哥有陣時啲嘢，咁咪屌一波，唯有去買貴啲咯。 一係就買貴啲咯，一係就食得唔好咁鮮 啊， 買下啲巴西豬扒。 喂，你依家你咧嗰啲超級市場啊，你超級市場啊嗰啲即係有啲肉啊，嗰啲肉檔咧都買啲靚嘅外國豬噶，有啲 咁咪就係飲品咪貴咯。係 啊，你咪唯有喺超級市場啊，嗰啲乜田啊、乜島啊嗰啲。 唔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噶啦，啲人點解食有機菜啫？ 嗯， 都係因為驚啫嘛，都係因為淆底啫嘛，唔係呢啲鋪都執曬啦，嗰啲乜田嗰啲。咁你有錢咪揾錢頂咯，冇錢咪揾條命頂咯。 嗯， 喂，做我哋係咁噶啦，咪食少啲，你咪食下啲糖牌，喂，就係譬如你煲湯咁，你咪落少啲。 唔係，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啦。喂，有陣時有啲喂有時講究啲，真係想食啲新鮮啲。 好似大排檔咁啊，糖牌煲啲湯都好甜噶。 嗯， 你知咩叫糖牌噶啦？ 糖牌我知。 咪雪嘅啫嘛。 糖牌不是個位置嚟嘅咩？ 係啊，即係佢係成日買糖牌，即係雪㗎啦，唔會係新鮮㗎嘛。 未必㗎，可以買啲新鮮㗎。 你查佢出邊嗰啲啊，反而穩陣喎，冇人買鮮豬肉去煲例湯。 喂，咁嗰陣時你做即係雖然你唔係直接守邊界啊，嗰陣時你當兵嗰陣，喂咁嗰陣時多唔多人走私豬肉嚟 嘅？我嗰陣時走私就最熱門就係電器 啊，走 即 係走私上去。大飛年代先 嘛，係啊！大飛年代， 大飛年代你唔撚使追噶啦， 唔係我哋追嘅，我一次操啊，見到喺碼頭落貨，咁我哋一嚟佢哋，我哋都未人到嘅散咗啦，好快噶散得， 走 大飛好快， 佢走咗咁，即係佢完成， 即 係 佢留低咗啲貨喺度，落貨就走咗啦。 嗰啲價喂，嗰啲下難嘢嚟喎係嘛？留啲貨喺度 係啊。嗰啲全部係嗰陣時啲咩畫王啊嗰個年代咯。 哦，嗰個年代，喂咁 咩 Nike 喂冇走私豬咩？ 嗰啲豬因為嗰個其實個利錢好低嘅，就算豬又難做， 啊、 又要好多架撐，咪電器就最好啦。 係咩？ 高消費。 唔係嗰陣時我去大美督釣魚嗰陣時，我朝頭早見有啲艇喺度走私 豬。咁豬應該係個體户嚟。 走私豬殼。 家就唔會集團做咯。 有啊，嗰陣時我釣魚釣到半夜三更就係喺嗰度啊嘛，所以我話屌邊有得禁嘅啫，你唔係邊有得解決嘅啫，我哋。即係依家你講翻喂到最尾你做個結論就係話喂你屌你喂人哋歐洲嗰邊啊屌你嗰啲啊咁撚有系統啊咁撚廉潔嘅社會咁撚潔淨嘅社會環境咁撚即係 即係嗰個系統啊，都要搞幾廿年先搞得掂啊！如果你屌你老母，如果你屌你依啲喺大陸爆，幾時先消失啦？佢新聞唔報，佢新聞唔報咪消失咗。 你指意大陸同埋香港呢班精英咧，咁你就即係屌你，大家都幾難有運行 啊！ 都唔好話處理呢啲問題。 唉，睇下 仲搞噶 嗱，睇下仲有幾多時間，因為我哋其實真係要整個鐘喺度，要留意一下，仲有我哋仲有幾多時間？係嘛？我哋要整個太，因為我都慣咗，因為有時控制唔到節奏，你明唔明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叫我去點樣去應付呢個非洲豬瘟咧，我自己嘅方法就係、是，喂，真係唔係食凍肉咯，食凍肉多數都來自南美嘅，唔係巴西、阿根廷咁啊，頂住先咯。因為你真係唔知食乜嘅，你如果所有嘢唔，你話唔涉及豬，你真係你冇一個替代品噶嘛，暫時嚟講。咁你唯有就係即係唔好食咁鮮咯，即係唔好咁刁轉咯。 咁 又 啦，咁啊睇下預告下我哋下一節啦，第二節會講乜嘢啦，咁樣。哎，掂。咁啊，講啊，咁啊，非洲豬瘟呢度啊，暫時完先啦。咁就咁啊，依家我哋咁啊，會點解會繼續講啊？郭兆傑咧，咁樣。 嗯。即係阿發哥咯，我想問你一樣嘢咧，你就成日會過日本呢個揸電單車啊？ 唔係成日去過一次啫嘛。 成日即係總之係會做呢樣嘢啦。 唔好講成日啦，講到好似好撚富有咁。 會做呢樣嘢啦。咁你係一個人去㗎，係咪？ 係啊，一個人去。 所以你拍嗰啲片係得你一個嘅啫。 係啊，我拍嗰啲全部自 拍嘅。咁、你唔會結伴㗎嘛？咁如果有一日啦，喂，我話我跟你去日本 啊。 你揸電單車，我坐你電單車，未咁計啊！咁你如果你拍片嗰陣時，會唔會拍埋我咧？ 會㗎， 會㗎，係咪？冇理由你走，只會乜自己自己喺度拍我，你叫我行埋一邊㗎嘛？ 即 係 食個飯都會踢下你啦，即係影張相自自拍咯。 你去宵夜都會自兩個人影張相㗎。 嚇嚇嚇 嚇！但一個人物點解會去旅行咧？佢 po 出嚟啲相永遠都係單身嘅。 即係你講啊啊！ 唔係我唔講邊個先啦嚇，大家其實估到。嚇嚇嚇！咁永遠都係單身嘅喎。 咁繼續。 好啦，咁啊試完，咁佢有一個突然間心血來潮去做一件好愛國嘅事。 嗯。 嚇！咁啊會有個 cameraman 走咗出嚟嘅。咁而呢個 cameraman 咧喺之前就冇 expose 出嚟嘅。 即係唔係咯？ 即係冇喺佢嗰個 之前飲緊啤，即 係 之 係 啦。之前自貼飲啤酒啊，喺疑似哥布記丁睇啲叫雞水牌啊， 嗰啲出嚟啦，之前 係啦，嗰啲嘅相裏邊咧竟然冇咁啊， 就冇呢一個伴侶啊，即係你叫結伴啦嚇，即係呢個旅行 partner 啦，係嘛？ 即係你覺得，屌你，如果冇呢條片，冇呢？喂，冇呢條片，冇呢單嘢，啲人都唔知。 都唔知道原來 你同兒同阿葉敏華。 你唔係單身嘅咩？ 你 唔係 同葉敏華？ 咪咩？叫葉敏華咩？ 葉敏華辣椒仔啊嘛。 哦，即係片尾話自己係 Citizen Radio 係啊 嗰個。 係啊，唔係因為我一路冇睇曬成條圓，即係睇到最尾嘅。咁我頭先睇曬，咁其實都報咗好耐㗎啦，冇人留意啫嘛。佢係話民間台㗎嘛。 不是英文嚟嘅 ，Citizen Radio 嚇 嚇，係佢係代表 Citizen Radio 去拍嘅呢條片。咁個 cameraman 突然間就出現啦 ，OK。咁如果唔係俾人拉咗啊，咁都唔知道原來係佢有份去嘅喎。好啦，咁其實呢啲嘢係人哋嘅事啊嚇。 咁又你又講出攞出嚟講，屌你！ 乜即係我話俾你，即 係你咪想暗示啲乜嘢先？ 冇， 你有鋪排咗咁耐要交代下， 即係類似咧。 你係咪懷疑佢哋兩個？ 唔係，你係咪一個會偷食嘅人先？ 你咪懷疑佢哋兩個有警棍咧？ 你一塊個腦，你有冇偷食？ 咁樣你唔好攞你咁。 我就冇啦，我對麥講，我就冇偷食。 嗱，咁， 但我識得一啲偷食嘅人咧。 啊， 呢啲行為係 經常發生， 係會係咁嘅。 經常性發生， 即係譬如同一啲， 即係你又係講緊你朋友個朋友偷食 嘅問題啦。係啦，我朋友個朋友啦，佢去旅行，如果係佢結伴去嘅。 啊。 點解會淨係影單身咧？就係、是、想唔想有啲佢唔想同嗰啲人一齊，係唔想俾人知啊嘛？呢個好簡單嘅推，呢個好簡單嘅行為嚟嘅啫嘛。譬如我同你去，假設我哋有路嘅，咁我唔會將你嗰張相擺上去噶嘛。 係一定 一定係話喂，屌我一個人去啫嘛，唉同幾個 friend 啊咁。 係啦，一定。 另外個 friend 就係嗰個你係唔想俾人知嗰個。 或者一定 係。 明明係屌，明明係食飯兩碟噶啦，咁樣又 移開佢先， 又唔撚知有陣時有啲冇移開噶嘛。 好啦，咁呢啲其實都唔緊要嘅嚇，我哋冇道德審判 嘅。即係你只不過一個以一個八公， 即係 你呢個八公嘅心態，誒屌你 八公啊！ 即係點解啊？你可能 你咁講我都唔。我都唔反，我都 即系会变翻娱乐嘅新闻嗰度变咗就娱， 即系都好 娱乐向点？ 唔系，即系好佩服。 咦？点解会 救生员啲口味咯？ 啊， 都比较辣啲咯。 啊， 即系好辣嘅原来。 即系我 咁，大家明就明，唔明就算噶啦。吓，讲到呢度算数。O K， 呢个台系高档节目嚟嘅，呢啲嘢我哋唔口讲佢。呢啲咁開心嘅嘢，我哋 都講撚咗成三分鐘啦，大佬，即係嗱，好講啦。咁其實咧，咁即係上一次咧都講啦，引即係想引用翻呢一單嘢咧嚟到講翻你相對於香港抗爭嗰、那個，即係嗰個做法啊。喂，你好，喂，你好似嗱啦，今次佢喺呢個南京大即係南京大屠殺。81周年前夕上去放火，喂！我首先我假定你郭兆傑，你郭兆傑做呢一樣嘢係啱嘅先，即係唔戇鳩嘅。唉，好啦，偉大啦，算撚數啦，知啦，係有意義嘅。唉，咁但係依家你哋去做撚完之後，你咪發覺，喂！你哋平時以前咪成日話我哋點解屌你老母，點解要你班撚戴口罩啊？ 而家佢咪示範俾你睇咯。 啊又係啦，佢示範一次，又話要一定喺度等俾人拉啊咁樣。喂，你而家咪知屌你老母，喂你唔撚戴口罩，你俾人拉撚到。 佢或者佢求人得人咧。 係啊，喂，如果依單嘢啊，佢真係。叮一聲，好似即係再之前嗰條韓國哥仔放完炸彈嗰次都 唔係咁公道啲講，佢講得出做得到喎。佢做埋俾你睇喎。嗱，我就係唔戴口罩，我就係等拉，咪咁嘅下場咯。 係啊， 呢件事唔理， 所以你哋求人得人嘅依家 係啊。 咁同埋喂，頭先岔開咗啦，我一路都想正經咁講嘅，你又 唔係我都係好正經噶， 講啲唔撚正，講啲唔正經 嘅。唔係點知係呢個 Citizen Radio 做嘅啫。 喂咁好，喂好老實，真係喂，我估唔到咁大鑊嘅喎。 嗯， 我估唔到咁大鑊嘅喎。雖然我上一集都喺度講話，喂，屌你點解話如果判個終身監禁咧，咁啊真係正啦。咁屌好撚老實啦，屌你邊有可能判終身監禁啊？屌你尹兆堅喺度鳩噏，係咪先？屌你大佬個神主牌係自己攞去燒嘅，依家咪告咩擾亂乜鳩嘢啊？擅闖私人地方咁樣啦，即係擅闖他人建築物啦，係好撚複雜個名。 同埋呢個即係你嗰個你係話保釣啊嘛，又打到軍國主義啊嘛，其實呢兩樣嘢講緊喺邊度嚟咧？喂，那個軍國主義60年前被原子彈炸咗啦，你而家打緊嗰個係咩嚟嘅啫？ 呢個歷史問題嚟啦，首先，即係依家我係講緊佢哋做法，佢哋經緊上嗰啲雙重標準，依家咪講緊翻咯。喂，其實戴口罩係好撚重要啊，同你哋講。 嗯，咁咪啊？佢呢單嘢佢一定唔會戴口罩噶， 係咪先？ 我而家假設佢咁樣都係預期之內嘅事啦，我唔會覺得係意外嚟嘅，因為你咁樣做。你冇預咗係咁冇事行翻出去係嘛？ 佢哋好明顯係本身係預冇事，都係諗住攞個鏡頭俾人講撚走，即係一定嘅啦。嗱咁幾喂？如果你依家你去推論嘅，喂，如果你係去安排做呢件事嘅，就算如果喂係當我同你去做，我都係推算屌你個頂籠都係屌揾一個禮拜嘅啫。但依家唔止喎，仲要再等。 但點解香港有扎人又話要營救嘅咧？點樣營救呢？ 嗯， 營救嘅意思即係你假設你冇做錯事先啦， 嗯， 咁先可以營救到你嘅啫。即係你喺某個政府俾人，你喺某個地方俾嗰個政府屈，嚇，咁啊營救你啫。 咁依家唔係屈啊嘛，佢自己 而家唔使營救㗎，其實 係啊， 你遲早會出翻嚟㗎，不過睇下幾耐啫嘛。而家人哋冇話要打你靶。我都不知道，喂，仲有，你要放个箱在那里筹款，筹到款可以营救到他的吗？你要那里揀头债， 请律师咯。 咩嗰間鋪寨啊？ 依家話考慮緊請唔請嗰邊律師。 唔係啊，到時阿財務策又會話：，啲錢我幾時又話去救佢嘅啫？ 啊， 你都唔係，佢都唔係，佢都唔係第一，佢唔係。 咁佢而家未開始籌噶嘛？依家係嘛？ 籌，佢每一次做呢啲嘢都會擺個箱喺隔離嘅。 有咩？ 有。 我又未睇到佢開始籌款未啊？ 咩？喂，黃丹嗰度都可以走數，呢啲點解唔走得數啫？ 嗯。 不過，都係呢啲都係人哋嘅事啊，係咪？不你去，你要去俾嘅，咁你又諗下第時，你又唔好話喂。救了人未啊？我几时又话攞嚟救人嘅啫？ 嗯， 大家预咗，到时佢会咁讲咯。你我就唔使同我哋啲自己友讲噶，我哋就唔，我哋又唔会捐嘅。 咁一定唔会捐啦，系咪先？咁啊，转头翻嚟再讲佢啊。